约书海淘金。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月照头部机， 照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在本周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着重跟大家关注了涉及到道路交通事故的相关的案件，也跟大家说了涉及到车辆的保险呐、网约车平台的责任呐、等等等等哈。这里呢既有民事纠纷也跟大家说了一些刑事的案件。那如果一旦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事故不管是您作为机动车一方还是作为非机动车一方，那么遇到了交通事故之后，应该如何更好的妥善的来解决，到底是公了好呢还是私了好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请到律师跟大家说一说，遇到交通事故选择公了还是私了。 根据民法通则， 人民法院关于 我们认为它就是 不存在草根的问题，因为你的侵权。 引经据典，唇枪舌战，他们用理性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面对大案要案，疑案难案，他们如何找出证据，扭转乾坤？今晚拍案为您播出专题节目《律师说案》。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威宇律师事务所的程晓文律师。程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程律师，今天呢咱们来跟大家说说交通事故哈。其实涉及到交通事故的案子各种各样，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很多，而且绝大多数的交通事故纠纷呢，像我们的节目当中说的，到了法院后呢，就交通事故的赔偿问题啊、责任认定的问题啊，双方产生了一些分歧。 对。 于是呢这个交通事故的双方啊，或者有人可能话保险公司给拽进来哈，形成这样的纠纷。但是往往啊，我们之前讲的这些案子都是一些比如说是后果比较严重，造成财产损失比较大、人身的伤亡的情况比较严重的这样的案子。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并不是跟大家讲某个具体的案件，而是跟大家说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可能碰到的一些小剐小蹭，那么它的这个处理的方式到底用哪种方式比较好。 好， 所以我们给起了名字，就是交通事故到底是私了好呢还是公了好啊。那么下面呢就请您来说一说啊，到底什么叫做私了，什么叫做公了。 私了和公了呢，这个是没有一个标准的一个界定 啊，这不是个法律上的概念。 对，不是法律的概念啊。我们首先说呢，私了呢显然是不经官啊老百姓的理解，那么发生交通事故了双方的当事人两个车主完全的私下里协商，而且呢责任呢相对来说大家都很明确啊，财务呢也是比较微小的情况下啊，达成这种私了的私下里的这方面的协议。有的呢可能会私下里拿这个快速解决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书。有的呢可能是自己随手写的，但是双方会签订该怎么赔偿就怎么赔偿啊，这是一个纯私了的问题。还有一种是私了和公了相结合的，就比如说发生了交通事故，双方都可以协商，只是对于这个责任的认定拿不准。对，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报警啊。警察来了之后呢，对于这个从专家的这个角度来说，认定双方的责任，然后我们可以不让交警出具这个相应的认定书，我们双方写这个相应的这个快速解决的这方面的协议，签订好了之后啊，我们该 走保险走保险啊，该赔偿的赔偿，这种方式也是比较快速的，也是很好的解决问题的。 哦、那这个算私了还是算公了？ 这种的话，嗯，最终我们还是认定属于偏私了一些，因为他这个虽然有交警的介入、哦，但是交警只是来认定，但是没有出具任何的书面的东西。 嗯 啊，这种情况下还是最终由双方的车主来写这个签名。 嗯 啊，写这个协议、嗯，所以呢，我们还是偏向于私了这种方式， 哦、 只不过是交警参与了一下。 对，这是两种不同的私了方式，是吧？一个是完全是车主双方之间协商， 对 啊，这个一般多见于一些非常轻微的刮蹭， 一般都是500块钱以下、 啊。对，碰了一下，哎呀，算了算了，别麻烦了，因为毕竟如果叫交警啊，再报保险公司啊，太麻烦。 对 啊，给点钱得了， 是 吧？ 是 啊，还有一种就是您所说的那种报交警交通快速处理单的那种。 对对对。 那公了呢？ 公了就是说发生了交通事故，双方呢两个车主都是不让，而且不能协商。同时呢，发生的这个交通事故呢，相对来说比较严重。 嗯， 比如说有人员受伤，或者是有其他财务的，就是损失比较大。 嗯， 还有就是说呢，责任认定呢，大家都划分不清楚。交警来了之后呢，把这个现场固定之后，通过出具交通的这方面的。就是责任认定书之后，然后我们来认定责任，追究责任，最后呢来维权，像您刚才说的，可能还要通过诉讼的方式。 嗯，来解决、 嗯、 是吧？ 这是公了。 嗯，哎，那公了跟私了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各有什么样的好处？各有什么样的问题？ 嗯，私了呢，它的就是避免了一个繁琐的程序方面的问题， 嗯、 解决的速度比较快，而且呢，嗯、在如果双方都能达成一致，而且比较明确的情况下，咱们速战速决，这个事情解决了不耽误。双方处理这方面的事情也没有相应太多的时间成本和财务成本这方面的损失。 嗯 啊，但是它也有它的弊端。 嗯 啊，因为私了这边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实践当中发现的，比如说事后反悔了。 嗯，对。 啊、 对， 还有呢，就是说双方虽然私了了，但是没有落实到书面。那么将来如果要是就是存在问题的话、 哦、 说不清楚。 嗯， 还有就是说发生了小剐小蹭，当时认为是小剐小蹭，可是回去了之后呢、 嗯、 发现哎还有其他的问题，当时没有说清楚。 嗯， 那么后续有很多隐患在里面。 那咱们就说说啊，这个隐患都包括一些什么呢？ 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车辆方面的你的责任认定、 嗯、 如果没有经过专业的责任认定，只是咱们双方协定的这种责任认定的话、 嗯、 那么这种责任认定并不是一个特别专业化的一个角度的来考虑。 对， 那么如果要是你这个车辆发生事故了，那么双方虽然达成一致了啊，如果你要走保险的话，保险公司这边你现场破坏了或者其他方向的话、 嗯嗯、 你写的这个相应的就是这个简单的你们认可的这方面的协议，那么只要你签字了，你就要为你的责任承担一定的这个后果和代价。比如说你的责任根本没有这么大，可是你协商的时候你承担的过大，可能你要承担的后果就要更严重些。 嗯， 还有呢，就是说咱们双方虽然私下里达成了这方面的协议、 嗯、 但是呢有可能达成了这个协议之后，我回去了我又反悔了、 嗯、 我还要追加你其他方面的责任。 对， 那么你这个证据没有固化，我说当时虽然你把我的车剐了，可是出来以后我们商量的过程当中呢、 嗯、 你又耽误了其他的时间、 嗯、 你把我的其他方面造成了损失，这些方面就说不清楚、 嗯、 还有就是如果你要碰到了人，表面上看不出来什么问题，回家了之后呢发现严重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家属会来追究你其他的责任、 嗯、 你这样的话就百口莫辩了。 嗯， 这是实践当中发现的一些问题。 对，是双方完全私了的情况之下，他们连公安机关也没叫。 嗯，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怎么证明我们之间真正发生过这么一个事故呢？ 对啊，这也是一个隐患所在。比如说你发生了这个事故、 啊、 你的损失其实不是这么小、 嗯、 是很大的。 嗯， 那由于你没有进行书面的签订啊，没有相应的这样固化、 嗯、 你只是比如说咱们协商好了就500块钱200块钱的事儿，那么给你你就走吧，我也走了、 嗯、 那么双方把这个事情就当于是暂时解决了，可是事后呢你回到家里你发现还有更多的损失，你就很难去追偿了。 对啊， 这也是实践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啊。因为我们双方没有签订任何的协议、嗯、但这个事故就如果对方不承认等于说这事故就没发生过， 对于对方他就逃避了这个责任，而对于你来说的话、 嗯、 你只是在你们双方解决的时候获得了你相应的你认为相应的一个赔偿。 嗯， 但是呢事后其实你的赔偿会更多。 对， 所以我们建议一般是发生私了了这方面的情况， 嗯， 一定要把握几个步骤，即使是再简单也要把握几个步骤。就首先呢、 哦、 你要固定现场的这方面的一个证据， 嗯， 固化的证据， 至少您证明这个事故发生过。 对，同时还要留对方的这个联系方式， 嗯 啊，还有他的身份证号、 嗯、 这样的话确保这个事情你们双方虽然解决了，但是避免事后的其他的一些隐患啊，说不清楚。 嗯， 还有一个最好是对于事实这个简单的哪怕是几句话 啊，也要写清楚，说我认定这个是咱们同等责任或者是比例责任，写清楚，写清楚了之后对方签字你也签字，这样确保将来如果真的对于后面的隐患我们双方还是相对能说清楚的。 那咱们假设哈，如果说真的双方没签任何的协议，真的是受伤的一方比如说撞着人了哈，那个人以后回去发现自己的身体有更严重的伤害，那就算他到交通队去说这个事儿，或者哪怕真是告到了法院，他手里没什么证据，那是不是想要主张权利也很困难？ 很困难，就即使是你主张了你相应的权利，有证据证明发生了这个事实，因为可能会有一些交通的一些监控，抓取到了这些事实。即使你抓取到了这个事实的话，由于你没有报警，你私下里解决的，那么我们相应的就是道路交通法这边有相应的规定，要么呢就是同等责任，认定不清楚谁的责任的话，那么机动车如果和非机动车或和行人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话，那么机动车你就是要承担主要责任，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就是次要责任。这是在没有相应的认定的情况下的发生的一些情况。 对对对，但是如果是私了的话就会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 对， 是吧？ 是的。 那对于私了来说哈，您刚才也提到说最好还是有固定一些相关的这个证据哈。 是的。 那么在公了的时候，那这样的证据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的容易了。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是呢，事故发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还是要进行下车第一时间拍照，第一时间录像，取得这方面的一个现场证据，供这个交警来参考。 还有就是私了啊，双方协商的话，他能走得了保险吗？ 双方协商的话，如果比如说因为是这样的，私了的话我刚才也说了有两种方式。如果你要是没有报警，但是你可以保险公司这边报案。报案了之后呢，他保险公司根据他的这个情况和现场你传过去的照片这些形式然后来认定。如果要说你这确实是实际是一个交通事故的话，那么保险公司根据你的保险合同和相应的这个保险规定也是可以走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公了的好处都有什么？然后公了您觉得是不是还会有什么样的麻烦的地方？ 我们先讲公了的好处吧。它相对来说就是更有专业性，它毕竟是由交警来认定这方面的一个责任，而且呢通过就是交通认定，我们认定这个责任认定书，这个呢在法院当中一般情况下法院会拿这个作为一个依据来判定双方的责任。其次呢，对于交警来出警之后呢，对于整个事实的固化要比我们专业，就是普通的就是车主要专业。另外一个呢，经过这个交警过来就是处理的事情的话，那么赏罚分明啊，至少当时发生了什么错误，什么事情，哪方面的过错，哪方面的处罚都已经很清楚。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公了它存在的弊端就是程序比较繁琐。 您看交通队出一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也很快呀，嘁哩喀喳不就写好了吗？ 也分情况，也分情况，看需不需要检验呢，需不需要鉴定啊等等。如果要是没有这些复杂的情况，一般是十日内就给你出具认定书了。如果要是复杂的话，那么它有相应的延长，每一个时间段法律规定是不一样的。同时呢，如果发生这个你要公了的话，那么首先呢，你们的车辆是否出现了这个交通事故之后堵塞交通，那堵塞交通这种情况是存在一定的就是处罚的，那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看你当时有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果没有采取相应措施的话也要进行一定的处罚。还有就是说呢，如果这个交通事故比较就是严重的话，那可能或者是警察认为比较严重，就交警认为比较严重，从他的角度来说需要检验你这个车辆的话，那还有出现拖车。出现拖车之后呢，你这车还有停放这个车辆的费用等等一系列的。而且呢，你这个交通认定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出行可能会受到影响。 对， 再一个你的时间成本也会受到影响。 对， 这就是公了方面的一些程序方面的一些问题。 对对对，而且在这个公了的过程当中啊，因为往往公了的案这个交通事故都是结果来说相对严重的， 对 有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双方谈不拢的情况， 是的， 就可能打到法院了， 打到法院的特别多。但是有一些案子我们建议必须要采取公了，比如说酒驾。对方没有带驾驶证，或者是他这个车已经过了年检他没有去，或者是他这个过了保险期他没有去保，就是续保，或者是你两个车虽然没有太多的这个 剐蹭，没有太多的就是伤害，但是你对相应的公共设施有一定造成的损害，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还是要公了比较好。 那一般情况之下私了都适用于什么样的事故呢？ 私了我们从实践当中是财务受损一般是私了，哪怕是你碰到人，人方面也是很轻微的剐蹭，我们也建议还是要报警比较好，因为人的身体它是比较复杂的，如果你一旦碰到了，你不知道当时碰的是情况是什么样，事后又是什么样， 对， 所以对于轻微的，我们从数额上来说，一般是1000块钱以下的，大家都能承受的，这样私了比较好，或者是责任都能认定比较清楚，这样的话2000块钱以下的哈，然后呢双方也能达成一致的，然后报了警之后，警察来认定了一下你的责任这些事实，然后你们也写一个简易的这样处理的方式，这种的话也是可以的， 对，而且往往2000块钱以下的，好像保险公司也不用去勘察现场， 对， 是吧？ 对，相对简单一些， 对，如果上升到2000块钱以上的话，恐怕就要出现场了， 对，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啊，比如说是北京的车牌子，但是它在外地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比如跟别的车撞了，或者把行人给撞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您的建议是尽量是私了好呢，还是说尽量还是让交管部门来处理这个问题？ 我这样的建议一般还是交管部门来处理比较好。因为如果你是就是这个属于是异地发生了交通事故嘛， 对， 异地发生交通事故，虽然这个保险公司它也会按照正常的相应的来处理，有人去勘验，但是呢这里面毕竟是异地，有的时候会不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异常的情况你不是很了解，再一个呢有一些就是证据方面的固化你又不是很清楚，还有一些就是偏僻的一些地区呢它这个监控是不是很完善，所以呢我们建议还是要通过就是这个警察报警之后来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来避免其他方面的麻烦。 但是有的人觉得，哎呀，在外地发生事故了，你说万一出点什么麻烦的话，我还得跑到那个外地去，干脆就赔点钱得了，是不是这样也行啊？ 反正这样的话，如果就像我们刚才说了，如果你这个标的额比较小啊，比较轻微，比较好处理的话，你选异地就是这种直接处理的私了是比较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这个损失比较大的话，我们还是觉得就是你通过这个报警啊警察这些方面来解决更好。 对。另外呢咱们现在通讯工具也比较发达，你随身都带着手机。 是的。 其实不管是私了还是公了，哪怕是小剐小蹭，最好相关的证据视频也好照片也好最好留存下来。 对对对。而且这个拍照要讲究一定的就是方位和技巧。比如说你要全景的拍两张，然后呢这个损失这一块扩大的就是放大拍两张，再就视频这一块受伤的这个车辆受伤这块你要注重拍一些。反正我们现在手机也比较方便。 说到这个私了还是公了，发现现在很多这个司机都装有这个行车记录仪哈。 是的。 其实行车记录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是对于保存证据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保存证据的方式。但其实也并不是说所有车都装啊，也这个行车记录仪也没有说国家说强制一定要装。那么行车记录仪它能够在这种交通事故的证据的固定当中起到什么作用？装的话怎么样？比如说如果说不装的话发生事故又会怎么样？这个您跟大家说一说。 首先我们说这个行车记录仪它在就是交警来固化证据这方面，它首先是提到一个线索的作用，另外一个是它起到一个间接的一个证明的作用。交警认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监控是一方面，那你行车记录仪如果没有进行修改，是一个完整性的这样的一个特别正规的一个交通就是行车记录仪，那么完全可以在这个交警来认定这方面作为一个有力的一个参考，它必定固定了这个客观事实的发生。那同时呢我们说这个行车记录仪呢，通常情况下要是比如说经常就是跑外地的这样的车辆，或者是经常自驾游的朋友们，我觉得他们就是建议安装这个还是对自己的一个保护是更好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行车记录仪呢如果就是不安装的话，因为你要安装它有安装的好处，那你不安装的话，我们在发生这个事故的时候，那你要对自己的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这些情况要及时的去取证，而且要观察周边是不是有这样的车辆，比如说本身有安装的这样的车辆它能不能为你参考，再就是这些就是行人呢能不能给你作证，就需要你增加你的举证责任。 这是涉及到行车记录仪，现在很多车主都装了，装了还是挺好的， 对， 是吧？ 但装的话也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装的话你一定要正规厂家的。然后这个行车记录仪买回来了之后你一定要看它这个就是 设备是不是没有就是一些缝隙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不够完善的这些表面的这些东西。 嗯 啊，反正总而言之，你买正规的产品，然后这个行车记录仪安装上的话，对于你行驶的话，至少在取证方面，就是我们在客观老百姓这方面取证方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的。 对。另外呢，我想说一说这个碰瓷儿，因为以前我采访过案子，就是有一位，但是很多年前了哈，东城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那么那起案件当中，有一位老人80多岁了，他这个坚持10年如一日的天天碰瓷儿，但是呢，因为当时啊，他之所以屡屡能够碰成功，就是因为很多车主一看，哎，这么大岁数一个老大爷了，然后看伤情也不重。然后他们呢就赶紧给点钱就得了， 对， 所以说没有人往碰瓷儿那儿想。后来呢是公安部门老发现，说哎，怎么这个地方老发生交通事故啊？为什么总是这一个人？ 对。 然后后来于是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了。后来发现他是个碰瓷儿的，就是职业碰瓷儿人。那作为车主来讲，谁也不希望说我碰到这种碰瓷儿的情况哈。但万一碰到了，或者说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车主怀疑这个人有可能是碰瓷儿的，那么您觉得作为车主来讲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妥当呢？ 首先呢，如果发生这个事儿有怀疑的话，那么至少心态要稳定。第二个呢，不要跟他进行一个过多的纠缠，要立即把这个现场的证据固化。第三一个呢，要报警。那么报警呢，我们建议分两步。那么首先呢，要当着他的面报110，就是报那个敲诈。报敲诈这一块这个时候有的就是碰瓷儿人他就害怕了他就会有一定的准备，或者是形色就不对劲儿了然后呢你再报交警来认定这方面的一个事实另外一个呢，不管怎么样说的话，他怎么样跟你私了都不能去私了，因为我刚才提到了他涉及到人身方面的一个伤害如果要是轻微的话，那该怎么补偿咱们可以直接补偿，如果要是说伤害比较大的话那么你该走什么样的程序，法院认定也好，或者是交警认定也好，你就有法可依的去赔偿对方，要花钱咱们要花明白了。 碰瓷儿是绝对不能够私了的， 绝对不能， 或者说您怀疑是碰瓷儿也是绝对不能私了的。 是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发生交通事故当中啊，不一定是说己方全责是吧？ 对对对。 那有可能是同等责任有可能是对方的全责，那有可能是这个四六啊，这个主要次要责任哈。 对。 在这种不同的责任的情况之下，有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比如说是同等责任，双方是同等责任，两个人都是车主。 对。 那这时候在走保险的时候会比较麻烦。 是的。 对，真的会很麻烦。所以有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有的车主会商量。说你看，说要么咱们认定一个全责，走一方的保险然后呢咱们私下里协商一下，这样的话呢，就因为两方修车，然后又涉及到不同的 4S 店， 对， 涉及到不同的保险公司， 对 双方可能会扯皮。在这种情况之下，您觉得那如果一方跟这个车主商量说算了，要么你的全责吧走你的保险得了，比如说有的车好，有的车那个另外一个车差一点就是说你的车比较好，上的保险比较全，你就走你的保险得了，这时候该不该答应呢？或者说答应了会有什么隐患呢？ 日常当中呢，这样的事情是常有发生的。 是， 如果发生了之后呢，你认定你这方面是全责，或认定对方是全责的话， 认定全责好办，还 好办， 还好办， 对，好办，好办。那只是你认定了之后，双方都不追究，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很顺利的走完，我们只能说他幸运。通常情况下的话，有很多人觉得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走了他的保险。那么走了保险这块呢，首先理赔方面也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因为第三者责任险这里面也是按照你的这个责任比例来赔偿的保险公司，即使是你这方面说的，走我的这个险就是全部的。我的责任这方面的险别，那么保险公司也要根据你的就是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情况来认定。如果要是你把这个责任全都揽下来的话，最后认定出来呢，这个保险公司只能给你赔一半，或者是只能给你赔其中的一部分的话，那么对于其他部分你就要自行承担了，这是一个风险。 对。 另外的风险是我们在这里面私下里头把这个责任全都自己包揽了，真正的事后又发生了其他的问题的话，那对方耍赖的话，你既然已经认可全都是你的责任的话，对 方本身有责任，又逃避了责任， 嗯， 而且你要承担，比如说我们要把同时要把一个公共的一些设备给撞坏了， 嗯， 财务撞坏了， 嗯， 那么其他人来要求维权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就要赔偿更多的东西了。 对啊，你就说不清了。 是的， 对方说，你看你的全责，那这比如中央的护栏撞坏了，那应该你来赔。 所以在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要是说你能承担这个全责，而且这个就是还是这那句话，就是赔偿的数额比较小， 嗯， 然后呢你也能很快的解决这个问题， 嗯， 没有其他的方面的一些损坏啊，我们可以去做，但是我们是不建议的。但是有些当事人他愿意选择，这是他的自由。 对，他觉得麻烦嘛。 对对对，他 认同责任麻烦。 对对对，但是呢，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该是怎么样一个事实，我们就从怎么样一个事实走。 别怕麻烦呗。 对，因为你这阵怕麻烦，将来的麻烦更大。 将来的麻烦未必一定会发生。 对呀， 对吧？ 就这可能性。 对， 所以大家都押宝嘛。 对，有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我全责担下来了，可能后面也有可能没什么事。 对呀，所以就是幸运的嘛。 对，但有可能就会有其他的后续的麻烦的事。 是的， 嗯，所以您的建议还是说，比如说交通管理部门交警认定是什么责任，咱们就也别私下里协商该是什么责任就是什么责任， 对， 是吧？ 对， 嗯嗯。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有些人呢，可能对交通队做出的责任认定他是有不同的意见的，他是有异议的。 对， 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因为交通认定就是责任认定书嘛，它只是一个认定事实和责任划分的一个证明，并不是一个行政处罚呀，或者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什么行政行为呀，所以呢，对于他的这个认定书的话，显然我们这方认为他这个有疑义，那么自从送达之日起三日内是可以提出复核的，复核的话是向上一级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发生事故就是认定的这个上一级，然后呢，交管部门之后收到了你的书面的复核申请，五日内要决定是否受理。如果受理了，30日内要做出一个答复。该是说是认定正确或者是认定不正确。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说，比如说他向交通管理部门对这个责任认定提出了相关的申请了，但是这个相关的交通管理部门对他申请就是说没有予以采纳，还是坚持交通队当时现场执法的这样的责任认定，他还有异议，那怎么办？ 他可以通过就是民事诉讼嘛，通过打官司这个方式，在就是听审过程当中，我认为这个认定书有问题，对于他的复核，我也认为是有问题，然后由法院来决定是否要再启动法院认定的这方面的一个事实情况，通过其他的证据来认定这个责任到底是怎么划分。 那如果说他对这个责任，比如刚开始没有表现出异议，但是到了比如这个纠纷啊，真是到了法院了，到了法院之后，这个车主又提出了我对这个责任认定是有不同意见的，那这时候就是在法院的审理交通事故案件的过程当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有没有可能被推翻呢？ 除非是明显的，而且同时呢，这个相应的异议人能够提出新的相应的证据，能够推翻这方面的一个认定。比如说你认定的事实某一个细节是不对的，当时不是这个时间段发生的，你认定是这个时间段发生的，这样的法院一般会来重新就是采纳相应证据的这一部分来重新认定。但是如果呢你过了这个复核期没有申请复核，而在听审当中你就是说我就是不认这个认定书，那么法院也要酌情看这个认定书是否符合客观事实，如果符合客观事实的话，你又拿不出来其他的证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10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10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你的声音在熙攘人群中让人念念不忘，你的声音在喧嚣都市里让电波绽放光芒，确认过声音，遇上对的人。